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那么在世界杯足球赛举办期间呢，很多音乐人都通过发行歌曲来为自己喜欢的队伍打 call 站台哈。比如说这个加拿大歌手肖恩·蒙德斯，他呢在世界杯开始前呢推出了葡萄牙语版本的热门单曲 In My Blood， 我的本性，来支持葡萄牙队。可能呢有的朋友已经懵了哈，哎，加拿大歌手为啥要支持葡萄牙呢？哎，这是因为这个肖恩呢虽然说是加拿大人，但是他却拥有着葡萄牙的血统，因为他父亲老豆是葡萄牙人。那么他演唱的这一首 In My Blood 是今年3月份推出的英文单曲，算是他呢暂别歌坛一年半之后的回归之作啊。和他以往的作品不一样的，这首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步步将感情推向高潮，那么节奏呢也是越来越强烈。可惜的是呢，今年葡萄牙呢没能像这首歌的节奏一样一步步的迈向胜利。好吧， In My Blood，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造起来吧。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Laying on the bathroom floor, feeling nothing. I'm overwhelmed and insecure. Give me something I can take to ease my mind slowly. Eu sonho que trago comigo. Se acredita, sonho contigo.Keep telling me that it gets better. Does it ever?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I'm crawling in my skin. Sometimes I feel.Phone again, feeling anxious, afraid to be alone again. I hate this. I'm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chill. Can't breathe. Oh, is there somebody who could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You won't get it done. It almost got to you. It almost got you sad. Now someone's In My Blood， 我的本性，来自肖恩·蒙德斯的演唱。时刊说，都说今年的世界杯不好看，各种爆冷，各种强队阴沟翻船，弱队菜鸡互啄，菜鸡还行啊。但是我反而觉得呢非常精彩。他说，这才是真正的诠释了足球比赛，赛场上充满了不确定性，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那么除了肖恩·蒙德斯唱的这首为葡萄牙队加油助威特别录制的歌曲之外呢，年过50的意大利帅大叔吉安·卢卡·瓦基联手94年出生的美国歌手塞巴斯蒂安·亚特拉合唱了一首歌叫 Love 爱，为哥伦比亚队加油助威。那么跟蒙德斯一样呢，亚特拉虽然是美国歌手，但是呢他的故乡不是在美国。94年的他呢在麦德林出生，那是哥伦比亚的第二大城市，后来呢跟着家人一起移民来到了美国。然而呢他支持的哥伦比亚今年呢也是挺可惜的，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是败给了英格兰，止步16强。那么在上一届呢，也就是2014年的世界杯，他们呢 表现很好，异军突起晋级八强，那也是队史上在世界杯赛场的可以说是最好成绩。然而呢，很可惜今年没能延续上一次的辉煌。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歌，由一老一小两位歌者演唱的《爱》。 Everybody needs a little bit of loving, yeah. Everybody needs a little bit of pain, mm. Everybody needs a little bit of something. We all feel the rain, 'cause we're all the same. No es un mal amor, y ahora soy mejor. Esta es la bandera que por siempre seguiré.Vas a ver, todo el mundo te viene a ver. Ya no importa el color de piel. Sube tu bandera, la historia te espera y no pasa. Lo que nos une está en el corazón. Todos bailamos con una canción. Y estamos vivos por una razón. Que el mundo entero se entregue al amor. Yeah,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爱来自吉安卢卡瓦基和塞巴斯蒂安亚特拉的共同演唱。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流行安静一起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和世界杯共同火热的这些音乐。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可能呢很多朋友留意过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几年世界杯足球赛呢，不管是在哪个地方举办，不管举办国的官方语言是个啥，主题曲呢都是索尼唱片来负责发行的。嗯，有没有注意到呢？这是因为索尼唱片呢现在是世界足联的官方合作伙伴。哎，原来是有关系的哈。早在07年的时候呢，他们就签了一项协议，其中呢就包括未来几届世界杯主题曲的制作。其实呢，这个索尼唱片负责制作的不仅仅是每一届的官方主题曲，很多和世界足联有着长期和稳定合作的赞助商，每一次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呢，他们的广告曲也都是交给索尼来制作。比如说呢，今年他们就为某饮料赞助商制作了官方歌曲，由这个杰森·德鲁罗演唱的《Colors》。那么在这儿呢，这个 colors 的意思呢不是颜色，而是指这个国旗。哎，歌曲的录影带当中呢也有大量的画面展示了今年世界杯参赛队伍的国旗啊，就是啊各种各样的不同颜色是吧，花花绿绿的，并且呢还融合了各个国家特色的服装和还有舞蹈，可以说呢是非常用心了。好的，一起来分享这首 color 国旗，来自杰森·德鲁罗。 Feeling, look what we've overcome. Oh, I'm gonna wave, oh, wave my flag. And count all the reas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Now ain't no turning, turning back. Saying, oh, oh,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feeling? Saying, oh, oh, oh, we all together say.On my back, celebrate, celebrate. Yeah, we created it. I'm for your colors. There's beauty in the unity. One hand, two hands for your colors. There's beauty in the unity. I'll show you two colors. Here we go. Here we go. Hands up for your colors. Represent your country.Raise your flag, show your true colors.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Colors 国旗来自杰森德鲁罗的演唱，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这个刘转发了好长一段，他说看了这一届的世界杯，我开始怀念1998年那一届呢，是历史上单届世界杯进球数最多的之一，和14年那一届并列，一共打进了181个球。其实呢2014年是有望刷新纪录的，很多球队小组赛阶段呢打出大比分，各种的势不可挡，结果呢除了阿根廷这对奇葩，四场淘汰赛就进了2个球，结果呢还拿了个亚军。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这个淘汰赛阶段的进球数呢是只计算常规时间的，那就是90分钟以内，那么和加时赛的30分钟，点球大战的进球数呢这是不算的。在2014年的世界杯上呢，阿根廷小组出现之后呢，一共进行了4场比赛，那么先是1-0呢战胜了瑞士，然后呢1-0战胜了比利时，之后呢对阵荷兰，双方是打了一个0-0平手。点球大战当中呢，阿根廷呢是以4-2淘汰了荷兰，那么在最后的决赛是0-1，很遗憾输给了德国，获得了那一届的亚军。老人说印象最深的是1/8的决赛，英格兰没有再一次倒在点球大战中。1990年索斯盖特射丢点球，从那以后呢，英格兰队仿佛中了点球的魔咒，7次点球大战输了6次。而今年呢，索斯盖特已经成为了英格兰的主教练，英格兰呢也表现应该是打错了哈，他说英格兰的表现应该是也远远超过球迷的预期，称得上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易先生也说看了这一届世界杯，感觉国际足坛正在进行一轮洗牌啊，传统强队随着黄金一代的离去而步入落寞，由于他们呢太依赖那些经验丰富的老球员，导致新球员提不上来，而观念中的弱队已经悄悄地完成了转变。怎么说呢，我个人跟易先生的观点呢略微相同哈，就是呢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图片，觉得搞笑的同时又很心酸，就是什么呢，詹姆斯在抱怨说我一个人带着4个人打真的好累啊，然后 C 罗说你跟我比比，我一个人带10个人打。好吧，我们来说回我们的节目。那么从体育界的这个地位来看呢，世界杯是荣誉最高、规格最高、竞技水平最高，而且这个知名度最高的赛事，对吧？它的影响力和转播覆盖率甚至会超过奥运会。作为这个体育界的这个怎么说呢，扛把子哈，世界杯的这个世界级流量呢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那么有着这个足球皇帝之称的贝肯鲍尔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来形容它的价值，就是说世界杯草皮上滚动的不是足球，是金子。大到门票收入、转播费用、赞助费啊，小到球迷们的一杯酒、一只小龙虾、秋衣等等，都是这个经济巨人身上的一个血肉哈。但是呢，其实世界杯的商业价值也是最近几年才被这个重视起来。那么最早的时候呢，世界杯其实还是挺惨淡的。第一是参赛队伍不多，第二就是什么呢？观众规模小。那很多欧洲球队呢都不愿意参加，而且呢转播技术也不够成熟，愿意为他砸钱的金主呢可以说是少之又少。那咱们说这么多是啥意思呢？也就是说如今世界杯在商业方面的包容性还是做得很好的，运动品牌的赞助商呢就好几家，饮料赞助商呢也有好几家， 那刚才呢咱们听的这个国旗 Colors 就是某著名饮料公司为世界杯推出的一个主题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这个他的这家公司的死对头，同时呢也是另外一大饮料赞助商推出的世界杯主题曲，是由Prince Royce 罗西王子演唱的 19 Minutes 90分钟，一起来分享吧。19 Minutes 来自 Prince Royce 90分钟罗西王子演唱。听了这么多歌，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注意到了哈，这些歌词呢，在这个歌曲哈，在歌词或者说是编曲方面都融合了足球元素，而且呢也尽可能的照顾到了全球的听众。那么这一点呢，在今年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 Live It Up 放飞自我当中表现的是尤为突出。这是一首这个合唱歌曲哈，这个参与演唱的三个人呢涵盖了世界各地的音乐代表啊，咱们来看看啊，这个威尔史密斯代表北美市场，尼基詹姆代表了拉丁市场，来自这个阿尔巴尼亚的埃拉伊斯特莱菲代表了东欧市场。那么同样歌曲的这个制作人迪波洛虽然说也是美国人吧，但是呢在英国和巴西等足球产业大国呢他也有着不小的知名度。怎么说呢，他也算是这个能代表这些地区的一个代表人物了吧。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本届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叫做放飞自我，一起来分享吧。

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重新回到节目。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和世界杯共同火起来的那些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雪玲说，年轻的队伍呢更加优秀，这就是这一次世界杯给我带来的最大印象，主要还是因为现在的足球已经不单单是体育竞技，背后呢还蕴含着大数据分析。每一次看直播呢，解说很喜欢说的几句话，一句是某某队的某某某已经是第多少多少次参加世界杯了，这有可能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还有一句话呢，是这支球队年轻球员多，大赛经验少。他说，我觉得在大数据时代，老球员呢虽然大赛经验丰富，但是他们的打法每个人的特点早已被分析透彻，他们的优势呢只有比赛时的心态，而年轻一代球员，人们对于他们的了解是非常少的，他们的体能是更加充沛的，他们拥有大数据能够精准地制定每一场作战方针，所以他们往往会比传统强队更加优秀。留言写的很多哈，是不是一句话就是大数据时代这个更能够精确打击呢？那么在每一次世界杯举办的时候呢，一些歌手或者说是歌曲都会重新获得巨大关注，是吧？那么今年呢，获得关注最多的歌手，既是这个了解足球运动，然后呢又了解世界杯的夏奇拉。咱们说他了解足球呢，是因为他是巴塞罗那俱乐部和西班牙国家队主力后卫皮克的妻子。哎，对，就是这一届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比赛当中，在自家禁区内对 C 罗造成犯规，导致裁判判罚点球的那位皮克。说夏奇拉了解世界杯，是因为他已经和世界杯打过太多的交道，除了关注丈夫的比赛之外呢，他还在06年和2014年两届世界杯的闭幕式上演唱了歌曲。那么同时呢，他还是2010年世界杯主题曲的演唱者。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夏奇拉在2014年世界杯闭幕式上演唱的歌曲，叫做拉拉La. Essa bola vai rolar, mundo é top, pé de verde. Quando a bola chega lá, coração fica na rede, na rede, na rede. Olá, olá!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You take a drum to this and rhythm. Hear the whistle, kick the ball. The entire world soars like an eagle. And we always play like we dance. Only today, there's no tomorrow. We fall behind in this place. There's no space for fear or sorrow. Is it true that you want it? Then act like you mean it. time is coming. You have a planet, become one. Like a drum, destiny is calling. German, Colombian, Spanish and French. Off the bench, you gotta own it. Down here we play, like we dance. It's Brazil, and now you know it. Is it true that you want it? Then act like you mean it. With everyone watching, it's truth or dare, can you feel it? 啦啦啦来自夏奇拉，这也是2014年世界杯闭幕式的歌曲之一。不过呢，这并不是这个夏奇拉最火的和这个世界杯有关的歌曲啊。名气最大的歌曲真的是还要算2010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卡哇卡》。那随着这个世界杯的举行呢，这首歌再度出现在了美国公告牌热门单曲榜上，并且呢排在了第38位。那么歌曲的录影带呢，同样也非常受欢迎，在国外的某视频网站上的播放量呢，排名是达到了第26位。那么从2010年发行至今，这个录影带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8亿次，这播放量可以说是最高的世界杯录影带。不过仔细想一想，真的是不容易，一首歌曲还有一首录影带能够经历了8年的时间长盛不衰，而且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带感，真的是非常经典，也是人生一大幸事了哈。一起来分享这首《哇卡哇卡》。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You're on the front line, everyone's watching. You know it's serious, we're getting closer, this isn't over. The pressure's on, you feel it, but you got it all, believe it. When you fold it up, oh, oh, and if you fold it up, eh, eh, tamina, mina, sangalewa, cause this is Africa. Tamina, mina, eh, eh.It's time for Africa. Listen to your guide, this is our motto. Your time to shine, don't wait in line, y vamos por todo. People are raising their expectationsAnd this is your moment, no hesitation. Today's your day, I feel it. You pave the way, believe it. You get down, get up, oh, oh. When you get down, get up, eh, eh. Tamina, mina, sang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T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Tamina, mina, sangalewa. Anawa, ah, ah. Tamina, mina, eh, eh.For Africa. I'm wheel on my journey, biggie, biggie, mama, one A to Z. My teeth are selling my journey, biggie, biggie, mama, from East to West. My teeth, walk on, walk on, my A, A, walk on, walk on, my A, A. Tell me since I'm a Zulu, yeah, but this is Africa. Waka Waka 来自夏奇拉。前几天呢，有国外媒体进行过一个统计，那么随着本届世界杯的开幕呢，这首歌曲在最近2个月内的播放量又增长了110%。不过呢，这还是增长率最高的世界杯。世界杯歌曲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官方赞歌《我没有办法》，它的播放量呢增长是更恐怖，数据显示呢是达到了365%。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哈，这个增长率高不见得这个人气就高，是吧？这个怎么说呢，算了，点到为止吧，不往下说了哈。毕竟呢，这个这首歌的知名度呢是不如夏奇拉的这个哇卡哇卡啊，很有可能呢它的这个数据基础本身就不高，是吧？ 好吧，我们还是来分享一下这首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赞歌，由亚历山德雷·皮雷斯和维克莱夫·让演唱的《我们有办法》。我们有办法，来自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赞歌。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流行安静板块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与世界杯共同火起来的那些音乐。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景小胖说，自从世界杯开赛，我的睡眠就没足过，比赛日之后的白天呢就没精神过。谁说在俄罗斯办比赛对咱们中国球迷就友好了呢？以前四点比赛的时候呢，我看完球直接洗漱上班，现在四点多比赛才结束，继续睡吧，时间太短睡不饱，不睡吧距离上班时间又有点长，熬不住啊。 CC 也说，啥也别说了，都是泪儿啊。世界杯这一个月，我的体型是越来越宽越来越厚，钱包呢是越来越小，一看球呢就总觉得要吃点啥，顺手就点了烤串啊、碳酸饮料啊、小龙虾呀、这样的外卖。因为经常和老婆或者约哥们儿一起在家里看球，所以说吃喝方面的开销是真不小，感觉这方面花的钱呢都快够去现场看球的这个门票费用了哈。好吧，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哈。现在呢，人们提起这个欧美歌坛哈，聊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唱英文歌的这样的歌手，但是呢在世界杯期间的不唱英文歌的歌手和他们歌曲的流通障碍呢也都被打破了。尤其是这几年拉丁歌手和拉丁歌曲呈现出了一个统治级别的地位。那么产生这样现象的原因呢，其实也是因为拉美的球迷呢是世界杯最主要的一个支持者，是吧？这一点呢从这个国际足联在这一届世界杯开幕赛之前公布的一份数据当中就能看出来。自从呢2017年9月开始这个球票销售以来呢，已经卖出了240多万张，东道主俄罗斯球迷呢持有的门票数量当然是最多了，毕竟呢家门口举办的是吧。那么除了这个东道主， 我突然间想起来哈，如果说哪一年真在中国办这个世界杯了，估计就外国人就进不来了，可能票全部被抢光了哈。除了这个东道主之外呢，拥有门票数量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巴西、美国、巴西、哥伦比亚、德国、墨西哥、阿根廷、秘鲁、中国、澳大利亚和英格兰。不算东道主，咱们中国球迷呢只排在第八位。那么在这份名单当中呢，拉美国家占据半壁江山。那么令人意外的是什么呢？去现场的哥伦比亚球迷比德国球迷还要多，秘鲁球迷比英格兰球迷还要多。如果说把排在榜首的美国也算进来，那不看比赛的球队观看看台可能会误以为是进了美洲杯的赛场。好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分享的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主题曲，由詹妮弗·洛佩兹、皮普·保罗和克劳迪亚·莱蒂共同演唱的 We Are One， 我们是一家。Put your flags up in the sky, VR1 来自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主题曲。拉美球迷的热情和强大的消费力造成的影响呢，其实是比咱们中国球迷的影响力还要大的。因为在人们的固有观念当中呢，大部分拉美国家呢不是很发达。那么早在14年的时候呢，国外就有很多媒体发文感叹，说什么呢，拉美洲不再是贫困地区，拉美中产正在崛起。那四年后的现在呢，拉美球迷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比如说来自遥远的俄罗斯看球的这个哥伦比亚人数，居然比四年前去邻国巴西看球的人还要多。当然了，最让人意外的其实还不只是这个，算上这届俄罗斯世界杯，连续三次世界杯持有门票的球迷最多的国家都是美国。当然了，东道主国家不算嘛。不管美国队长有没有参加世界杯，美国人对于这项赛事也都是很热情啊！我也很好奇哈、啊，美国人为什么还有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爱这一项第五运动了呢？当然，这个第五运动是他们说的哈、啊，不是我说的。那么按照这个趋势呢，估计八年之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或许真的就成美洲杯了。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还是分享的是最经典的这一首《生命之杯》，向世界杯致敬。本周末呢，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抓紧时间来享受足球的魅力吧。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在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